新，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里，北京电视台人才栏目组于4月13号进驻大兴七小，采访第二届新创工程领军人才白纯陀。 随着气温逐渐转暖，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一些导致腹泻的病源也活跃起来。在大兴区疾控中心的培训指导下，包括全区16家医疗机构肠道门诊已经在日前正式开通。 前些天，大兴万亩梨园中的梨树早早开了花，伴随着梨花节的开幕，庞各庄镇梨花村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万亩花海中有一处别致的景色，引来了无数游客的围观和议论，它就是这梨园中最古老的金瓣黄贡树。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里，北京电视台人才栏目组于4月13号进驻大兴七小，采访第二届新创工程领军人才白纯陀。一位好校长带出一所好学校。人才栏目组首先走进了学校的语文、音乐、美术课堂，直观感受学校的教学氛围和学生的学习状态。接着，人才栏目组在小导游的引领下，走过了学校的书法长廊、荣誉殿堂等场所。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一边走一边采访，并且一边捕捉信息与亮点。 学校的书法社团、合唱社团、武术社团等都吸引了采访人员的目光。栏目组通过多角度拍摄，将这一项项学生活动记录下来。在拍摄过程中，人才栏目组正好遇到了在学校见习交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本科生，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摄像人员说，学校虽小，但是可以拍摄的角度很多。随后，拍摄组对白纯陀校长进行了深度专访。人才栏目组以人物专题片的拍摄方式，讲述北京市各领域各行业人才的成长成才故事。栏目采用记录加讲述的方式，围绕身边人、身边事，展现人才独特的成长历程与探索精神，宣传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次采访通过展示大兴七小这几年的变化，体现校长白纯陀的教育理念。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逐渐转暖，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导致腹泻的病源也活跃起来。在大兴区疾控中心的培训指导下，包括全区16家医疗机构肠道门诊已经在日前正式开通。肠道门诊由医院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设立专门诊室。据了解，今年我区共开设了16家肠道门诊，除大兴区人民医院和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全年开诊外，其余14家肠道门诊在4月1号到10月31号开诊。开诊期间24小时接诊腹泻患者。开设肠道门诊的医疗机构包括西红门医院、亦庄医院、采余镇中心卫生院、迎海镇中心卫生院、魏善庄镇中心卫生院等等。 专家表示，脱水是腹泻的常见并发症，表现为口渴、尿少、皮肤干燥起皱、双眼下陷。已经发生脱水或者严重呕吐不能饮水的病人，要及时到肠道门诊进行静脉补液。 而许多患者一发生腹泻就使用抗生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大部分腹泻并不需要抗生素治疗，滥用抗生素还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使用抗生素要有医生的处方。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整饮食、休息、防治脱水及一些对症治疗，病情在2到3天内就可以改善。腹泻严重者应该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诊，并留取大便标本进行化验，以便查明病因。 本台消息，前些天大兴万亩梨园中的梨树早早开了花，伴随着梨花节的开幕，庞各庄镇梨花村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万亩花海中有一处别致的景色，引来了无数游客的围观和议论，它就是这梨园中最古老的金瓣黄贡树。梨花村拥有华北面积最大、全国罕见的古梨树群，梨树有40多个品种，现存百年以上的古树有3万多棵，被称为万亩梨园，更有中国梨乡的美称。其中的金瓣黄贡树为全国之最，已经有424岁树龄，整棵树高大约有6米，树冠10米见方，遮阳面积将近100多米。金瓣黄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593年，明朝万历年间，金瓣黄压梨树就成为了当时的贡树。说到这里，梨花村的文化人寇殿荣还为记者讲述了一段故事。相传当时的梨花村里住着一位姓寇的秀才，学识渊博，受到当时皇帝的赏识，被人称为寇大官人。有一年中秋节，皇帝召寇大官人进宫饮酒赏月，期间寇大官人带来了自己村里结的梨子请皇帝品尝，得到了皇帝的赞许。皇帝问梨的名字是什么，寇大官人说只是普通的鸭梨，没有名字。于是喜好吟诗作对的皇帝对着北村进贡的葱心绿萝卜出了上联：北村萝卜葱心绿，让寇大官人来对。寇大官人回答说：南庄鸭梨金霸黄，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从此金霸黄鸭梨就被封为贡品。这棵贡树至今仍然花繁果盛，叶茂根深，最高年产量曾经达到1000多公斤，被人称作是敦梨树，又叫长寿树。据寇殿荣介绍，梨花村最早名为南庄村，管理梨树的历史比较长，村庄虽然不大，但是建村比较早，自金代起就有了这个村，村民们从那时起就开始种梨树了。 文革期间，村里的知情人为了保护贡树被避免砍伐，没有对外说起过它。80年代，南庄村更名为梨花村，这个地区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梨园内包括贡树在内的梨树被分配到各家各户管理。90年代，大兴区的旅游业发展起来，贡树也同期被发现。1994年开始，这片梨园内每年都会举办梨花文化节，迎接八方游客。梨花树的梨文化根深蒂固，还有很多关于梨的传说、歌谣、谚语等在民间流传。2015年，庞各庄金瓣黄鸭梨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称号。由于梨园距离永定河比较近，经过河水冲刷，使土壤形成上面是沙子、底下是胶泥的结构。梨树生长沙质土壤之上，冬春刮来的较大的风沙对于梨树种植来说是很好的肥料。 在这种土质下生长出来的梨树结出的果个大、皮薄、色黄、肉脆、含糖量高，这是继大兴西瓜后大兴区获得的第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证书。根据金霸黄鸭梨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历史因素和特殊的生产方式，划定庞各庄金霸黄鸭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范围为5个村，它们分别是前曹各庄村、北曹各庄村、梨花村、韩家铺村、赵村，栽植面积约667公顷，年产量2万吨，产出的果实每年用于游客采摘、市场供应及深加工。 本台消息，4月16号下午14:30左右，大兴区旧宫镇德茂庄十字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458路公交车在过路口的时候与一辆拉钢筋的三轮车相撞，三轮车上的钢筋插进了公交车中间的一名男性乘客的右腿。大兴消防支队救工中队到现场后发现，由于进入人体的钢筋比较粗，救援难度很大，经过与120急救人员协商，先用麻药对男子腿部进行局部麻醉，然后由中队官兵利用工地的蚁缺对钢筋进行切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男子于18:15被救出，并送往附近的红星医院救治。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用心铺设安魂路，为逝者送行。上班不能微笑，不能说您好，每天和逝者打交道，这就是殡仪服务员的工作。这一份工作，大兴区殡仪馆服务员魏艳茹一干就是10年。2007年，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毕业的魏艳茹来到了大兴殡仪馆工作，司仪、主持、引导员、骨灰堂等岗位他都干过。在之前实习时，他还做过遗体火化、整容等工作。提起殡葬业，受到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一些人难免有些忌讳。在当初选择殡葬专业时，魏艳茹也经历了家人的不理解，只有爷爷坚定地支持他，体面地送走逝者是积德行善。爷爷当年为他打气的一席话，成为了他如今的信念。 魏艳茹回忆，几年前他曾经为一位40多岁的男性逝者主持告别仪式，逝者的母亲已经是满头白发，在仪式结束后，老人拄着拐杖深深地给魏艳茹鞠了一躬。我能感觉到他的致谢很真诚，或许他觉得儿子的最后一程不孤单不落寞，走得有尊严，或许送别儿子的那一天天气很好，告别仪式的环境布置不错，殡仪服务很到位，让他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渐渐能够接受儿子死亡这个事实。回想自己做了什么，魏艳茹说，自己不过是在老人悲痛不安的时候递上了一杯热水、几张纸巾，为他安放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平复一下心情。对逝者，因为头上有伤，殡仪馆用鲜花做了巧妙的布置，让逝者头上的伤口被遮盖住了，逝者也像躺在鲜花丛中一样。因为遗体冷藏过，虽说化妆时已经擦拭过，但他还是用毛巾细心擦拭了逝者的面孔，避免有凝水现象出现。这些细微的小举动，家属看在眼里，会觉得你用心服务了。 去年11月1号到3号，北京市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殡仪服务员、墓地管理员两个职业的决赛在北京举行，全市共有818名选手报名参加了大赛。在激烈的竞赛中，魏艳茹脱颖而出，夺得全市殡仪服务员职业第2名的好成绩。在专业上，魏艳茹从不懈怠，大学毕业时她已经考取了殡仪服务员国家职业技能中级证书，2009年通过了高级殡仪服务员考试，2014年她还考了考评员证书，2015年通过了技师考试。魏艳茹说，大兴殡仪馆很注重对年轻人的专业能力培养，要求大家考初级、中级证书。拿我们礼仪组来说，1半以上的人都有职业技能证书。殡仪馆礼仪组组长展红军这样评价魏艳茹，她的专业很过硬，其次她具备一种天生的悲悯情怀，看重人性和生命，能够控制逝者亲属的情绪，善待逝者，祝愿安详远去，安抚后人，希望缓解痛苦。魏艳茹说，未来是不是坚守这一行，这个问题还没有想过，不过有那么多人对我的工作表示了认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鼓励，让我想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在亦庄镇党建办李丽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一摞摞基层党支部的档案，一张张来自活动现场的照片，一份份社区报送的活动总结， 话里话外、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浓烈的氛围，这里的党员活动日办得红红火火。李丽告诉记者，这是刚刚报送上来的三月份党员活动日的情况。环境美化提供健康体检、社区安全巡查，党员们参与活动很积极。他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结合党员自身与各党支部的具体情况，把组织生活、为民服务等内容融入到党员活动日主题中去。据了解，每月的十号是亦庄镇全体党员统一开展党员活动的日子。为了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让党员们的党内生活更加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每个月的党员活动日，亦庄镇都会在社区、企业、学校等固定场所组织72个基层党支部开展活动。 4月10号一大早，记者来到了亦庄镇桂园南里社区。9点左右，党员们就支起了帐篷，拉上了横幅。随后，义务理发、垃圾分类讲解、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等10多个党员服务岗前就排起了长队。阿姨，这个灭火器的说明您要仔细阅读，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其实大家平时吃的果皮都可以积攒起来制作酵素，这样咱们的生活垃圾减少了，还能做出营养和健康来。社区党员们各自忙碌着，记者发现拥有着社区党员这一共同身份的社区工作者、辖区企业员工、退休居民们也纷纷地投入到各自认领的服务岗位中。桂园南里社区负责人表示，可别小瞧今天的免费裁剪衣服、修手机、讲解金融安全知识，这些都是咱们社区的党员自愿报名参与的。党员们动起来了，居民们满意了，以后活动的劲头才更足。 李丽说，到了每月十号，全镇所有的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都会参加所在支部的活动，各基层党支部制定每次的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平台搭好了，党员们能够保证按时到岗吗？活动都有哪些呢？记者了解到，亦庄镇共有基层党支部72个，党员1965名，涉及社区、乡村、企业、机关、双管单位等。如何能够让这样一支庞大的党员队伍学起来、动起来？亦庄镇党委可是下了一番功夫。为了推进活动的持续性和常态化，亦庄镇提出，各基层党支部要制定党员活动日活动方案，明确活动的内容、时间、参加人员、地点，每次的方案要报镇党委审批。亦庄镇党建负责人表示，活动开始前，支部要充分听取党员的意愿，提前预告活动的主题，让党员们做好准备。各支部还要建立党员活动日工作台账，每次活动结束后，镇党委还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广泛宣传，全镇各党支部在工作中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使全镇的党组织学有标杆、干有榜样、敢有目标，及时让广大党员群众感受到活动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春暖花开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而位于蔚山庄镇的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里正是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来到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月季品种，还可以参加园区专为游客定制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营销副总秦建东： 爱琴海这边我们刚刚结束的是风车节，是首届咱们大兴南城的一个大型的风车节。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是策划的活动呢，就是最近的是4月21号开始的这个大型的恐龙展。恐龙展就是我们这边有上百匹的这个就是大大小小的恐龙，都是声光电一体。这个呢，就是家庭、儿童、孩子，然后都是可以这个互动的这种展览。这个在我们这美丽的园区，这样结合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恐龙，这样我们做一个大型的恐龙展。这是我们第一个活动。然后4月23号，我们现在是园区里一个就是古森林博物馆，这个是在我的右手方正前方的这个古森林博物馆，我们筹备了2年之久的一个古森林博物馆正式开馆。当天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当天4月23号呢是咱们的儿童日。世界儿童日，还有一个世界图书日，我们结合这两个世界性的日子呢，我们会开放咱们大兴区的这个教学基地， 跟咱们这个魏山庄的教委，我们会有一个捐牌仪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古森林博物馆作为咱们大兴区这个文化教育基地，免费开放给咱们这个中小学生，这是一个活动。还一块呢，当天是儿童日，我们会有一个儿童的舞蹈团，他们还有是免费的这个儿童书画展，在我们的将来是长期的作为一个免费，提供给这儿童书画展览的一个空间。事后呢，就是五月一号前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爱情主题的节日，就527是我们爱琴海的爱妻节。从5月12号一直到持续到5月27号，我们期间会策划六场活动，比如说我们有的汉唐婚礼的这个婚礼秀，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型的这个婚纱摄影的这个集体婚礼的一个展示。后续的活动就是上半年以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浪漫爱情为主题的这些活动为主。 美丽的园区，精彩纷呈的活动，听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心动了？那就赶紧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大兴，一起来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园里体会这盎然的春意吧。本台消息，政府买单，群众看戏。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区购买35场优秀剧目，下基层演出让群众免费观看，并且鼓励文艺团体创作，演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4月7号，大兴区2017年基层购买优秀演出剧目木偶剧《大闹天宫》在银海镇上演，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搭配灯光和特效，让小朋友们过足了戏瘾。 青云店镇和榆发镇结合群众的需求，购买了由市属院团带来的河北梆子、评剧等优秀传统曲目。被购买的演出场次主要面向农村基层社区，不再向观看群众收费。榆发镇的杨大妈表示，在家门口免费看大戏，而且一连三场，过足了戏瘾。自从土地流转后，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加大，镇里积极引进优秀剧目，给百姓的生活添彩。此外，为了确保财政购买演出的质量和效果，我区文化、财政等部门将通过实地观看、走访群众、查验记录等方式，对表演团体的剧目质量、演出场次、观众人数以及群众评价等情况进行绩效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下年度挑选演出团体和安排年度预算的参考依据。 本台消息，截止到4月13号，北京市今年共报告6起 H7N9 禽流感疫情，涉及7个病例，3例为本地病例，4例为外地来京就诊的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发生的3个本地 H7N9 禽流感病例中都有活禽接触史，调查发现感染来源都来自于这些病例购买的活禽，这些活禽最终来源全部指向河北省流动商贩。专家提示，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尽量避免接触禽畜，从正规渠道购买冰鲜禽肉，食用禽肉蛋时要充分煮熟，并注意生熟分开，尽量避免接触病死禽，在农家乐游玩时注意远离禽类屠宰现场，还要特别避免具有活禽交易的市场。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并且在发病10天内有活禽接触史，请如实告知医生。 本台消息，王先生将借来的车停在自家停车位上，出小区时被要求缴纳31元停车费，因为拒绝缴费，汽车被物业锁住，直到23天以后归还。期间，因为需要用车，王先生不得不租赁了一辆同档次的汽车。为此，他将北京中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要租车费用10000元。一审败诉后，王先生提出上诉。近日，此案二审在市二中院开庭。王先生夫妇于2005年入住亦庄镇某小区，为了出行方便，王先生家备有2辆车，都登记在小区物业管理处，停车费包含在已交的物业费中。去年8月29号，因家中的2辆车都不在小区， 王先生驾驶一辆借来的车进入了小区，并停放在自家停车位上。当天他驾驶车辆准备离开小区北门时，保安将他拦住，要求支付31块钱停车费。王先生不同意，在交涉20多分钟后弃车离开。因为车辆停留在小区北门出口处，物业公司报警将车辆移到小区北门外，并加上地锁。王先生说，直到23天后物业公司才将车归还，期间他只得另行租赁同档次的汽车，每日租金为500块钱，租车23日共计支付租车费11500元。 王先生表示，被告中朗公司于2015年7月进驻小区，随后制定了停车位收费制度。物业收取停车费虽然经过业委会同意，但没有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备案，属于违规收费，要求物业赔偿在自己租车费用的10000多元。中朗公司辩解说，王先生将车堵在小区大门，造成小区秩序混乱，而且拒不缴纳停车费，收费及锁车都是按照小区管理制度和业主公约执行，收取停车费没有备案是因为原小区物业不和公司交接相关材料，而且公司按照业委会委托对停车进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中朗公司与小区业委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停车位服务管理收费办法对小区业主具有约束力。王先生驾车在小区内停放，物业公司提供了停车管理服务，理应缴纳停车费。在没有缴纳的情况下，物业公司按照停车管理公约规定对车辆加锁的处理没有明显不当。 那矛盾的疑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之门，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无轻薄，也倾城席卷红尘，谁不好生，谁叫上天不平等，来吧青春别等。 北京时间20点整。